您播出。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嗯，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形成习惯了啊，每到这个周二的时候是大家帮助大家，而且是有问有答。如果您关于房地产方面、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 嗯。 您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交流。好，那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首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还是邀请呢小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那自新一轮的限价房、净地价这样的政策公布之后啊，去年北京呢涌现了大量的限房价、净地价这样的地块。那这些地块上建设的一些限价房呢，主要是打这个中小型的户型，成为了部分的刚需家庭以及首改家庭关注的一个目标。那为了帮助这些家庭呢了解哪里有限价房，那北京第一批北京限价房地块共计10块，那么这些地块呢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城区。那今天呢咱们就帮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啊。 这个限净房，其实它叫限净房比较拗口啊。那自去年起呢，就北京涌现出很多这种限净房的地块。那限净房究竟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呢？很多人其实还是有点懵，咱们先给他解释一下啊。限净房第一，它不是保障房，它是商品房。限净房、两限房、经适房、共有产权房，咱们说限净房呢，它是商品房，那后三者呢都是保障房。那什么叫限净房呢？ 房啊、 对，限净房就是指的是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啊，限房价、净地价。说白了呢，就是说开发商获得这个土地使用前，就已经确定了销售价格的商品房， 就是对它是有条件限制的。 对。那哪些人可以购买呢？其实限净房跟咱们这个普通的商品房一样，只要有北京的购房资格就可以购买。那有的人问了，那我是不是那个我买的时候那个没有什么条件，有北京购房资格就可以了？那卖的时候有条件吗？有的，部分标明5年限售的，需取得产权证明5年，也就是说您拿到房产证5年之后，或者是说缴纳契税5年之后才能上市交易。您买了这个房子了，拿到房产证了，5年以后才能往出卖。这是限净房的这样的一个上市条件。 那后期出售的时候呢，不需要补交差价，这点就区分于咱们的经适房了，不需要补交这差价，只要五年之后您就可以往出卖。 就是区别于共有产权房。 对，那咱们刚才说的第一批北京的限价房地块呢，大概就是十块左右啊。这些限定房地块分布在东城、朝阳、丰台、海淀，一般都是集中在咱们城区内，这是第一批。那咱们今年呢，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以限定房跟共有产权房成为一个主流。 那实际上啊，说到这种普通的商品住宅和这种限价房相比，他们是不一样的性质啊。那换句话说，就是说限价房不能像普通的商品住房一样随意的买卖。 对， 应该说它是有一定时间限制，不能够对外出售的。对于这一点呢，无论是刚需还是首改的客群啊，在买房的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是购房家庭打算近期生孩子啊，有换大房子的改善需求的，不妨呢还要考虑一下啊，一定要注意。 对，是的，咱们普通购房人可能有点懵啊，就是说咱们那以为是，限定房虽然跟普通商品房一样，但是它对于后期的上市它是有条件的。 是的。 您千万不要就是说忽略了这点，就比如说我可能近期我想买个婚房，然后近两年呢我就有生小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可能买完这个房子生完小孩之后马上就觉得这个房子不够住了。 对， 那您上这个房子后期上市是有条件，必须得五年之后，所以说您在买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不要耽误自己以后的生活。 对，因为像这样的房子刚买的时候确实要便宜， 对 啊，比其他的典型的商品住房要便宜。 是的， 但是呢它可能户型那各个方面来讲还是有些限制的，所以很多人买这种房子是属于一种过渡。 对， 买完了以后呢，如果人口多了或者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了，就要换一些大的房子了。当然这个时候你要卖房子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有一些限制措施的，这个方面一定要弄清楚啊。 是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说北京的住房抵押贷款又收紧了。那中信银行日前的证实已经暂停发放北京地区200万元以上的个人住房贷款啊。那记者也获悉说，这并非呢是监管部门的统一要求，而是银行自身的一个商业行为。实际上是2017年，就是去年的3月份起啊，国家呢就加大了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部署，坚持呢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定位。加上北京呢因城施策的背景，那中信银行对北京地区相关产品的信贷政策及时进行了一个调整，严格的这种落实差别化住房贷款的政策，严防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的市场。那么这项调整呢，不会影响北京市民啊以及企业的正常购房信贷的需求。 首先呢，有点抽象啊，咱们大白话解释一下。第一，这个是银行的自己的一个行为。第二呢，它跟咱们买日常就是说买房贷款是两码事儿。它跟买房贷款是两码事儿。那什么叫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呢？其实指的是首套、二套咱们按揭的贷款，这是咱们日常买房这个贷款。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叫比如一些企业向那个银行在申请贷款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企业的房子进行抵押， 对， 跟咱们自己老百姓日常买房的贷款是两码事儿，所以您就不用担心这块儿。 他和个人的这种房屋的啊，这样的你要买房了，他给你这个贷款， 对 啊，那是一种房贷啊。 是的， 但是这种房贷好像现在也是提高利率了。 对，现在那个信贷这块是收紧了， 也收紧了， 但是没有像说这个这么严格。 对，那个个人的那个不仅收紧了，而且呢，它利率也会上浮。 对，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是抵押贷款啊， 这跟企业有关。 更多的是企业， 一般都是做生意的、开公司的。 实际上呢，在房地产这个信贷全面收紧的大背景下，这个个人住房贷款呢开始成为一些就是个人按揭贷款的替代品啊，变身啊就是房价上涨的这种所谓的帮凶。那么此前呢曾经出现过，就是炒房者啊通过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消费贷等等渠道获得资金，然后用于呢投机炒房等等金融的现象。面对这样的情况，现在对于抵押贷款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啊都收紧了。 对， 当然其实更多的还是 企业。 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三月的上旬呢，北京的二手住宅的网签只有3130套，同比是腰斩。那2018年3月上旬，也就是3月1号到3月10号啊，北京全市二手住宅共网签了是3130套，与2月上旬相比是下降了 28.9%， 同比2017年的3月份上旬的时候呢，也是下降了几乎一半，49.2%。 对，今年这个3月跟去年肯定没法比，下降了 49.2%， 就相当于腰斩了。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咱们今年的春节比较晚啊，那大家都知道春节期间大家都去过年了呀，肯定买房这件事就搁置了。第二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政策收紧，信贷收紧，那如果不是真的非常需要买房，那肯定一般人就不会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去买房也好卖房也好，这是两个主要原因。那从近三个月的单日网签走势来看呢，三月上旬的网签偏低，但是上旬呢，历来就是说各月网签量比较低的时候，也就是说不是说只有三月上旬比较低，每个月的上旬网签量都比它下旬的要低。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件事儿， 好像也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了。另外呢，我个人认为啊，其实大家房屋的交易量少，并不是人们的需求量少了，还是由于这个政策的措施的限制， 对 啊，造成大家呢可能是无法交易，无论是卖房还是卖房的。 对，在目前这种政策从严的这种预期之下，北京的二手房已经相对进入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 相对还是蛮健康的。 是的， 确实，你像网上啊，它有时候有一些信息，当然有待于考察是否真实啊。比如像通州说它的这个价格已经都滑落了，说8000了，就是说它降了8000块钱了。当然这个可能还是根据一些具体的项目和通州具体的地段的房子。 是的，很有包括通州或者燕郊这种区域，很有可能是单一项目，它可能单一户型，或者说这一个项目它下降的比较多。所以咱们不要以点带面，只是一个个别现象。 另外呢，咱们都知道啊，就是买房限制特别多，现在很多人都说哇，你不能买房，你没有资格等等的。实际上现在卖房它也是有限制，比如咱们举个例子啊，你像他是通州人，通州人比如说他有一套房，他本来呢想把这套房子卖掉，然后呢比如说在通州再买一套大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呢由于这种限制，比如说我不是在通州工作，我不是在通州交一些什么社保等等的，那我要是卖了这个房子的话，我就不能够再通州卖房子了，所以他就不能卖房子。 对，咱们现在的政策其实不是说单一对买房的购房人有所 约制，对卖房也是受影响， 对卖房的购房人他也是要受影响的。整个市场都比较稳定了。 但是呢，从现在政府流露出来的这样的这个精神来看哈，好像调控是绝不放松的。 是的，肯定是相对来说，绷紧这根弦儿，然后肯定不会像去年一样有那种大起大落的现象了。 但是呢，作为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型的城市哈，防控啊，就是控房肯定是有必要的。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城市，具体怎么做，还得要因城施策。 对，因城施策。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说女性呢在买房决策当中占有主导地位，开发商呢更加重视女性了啊。说根据报告显示，在购房安家这件事上啊，女性的话语权已经远远超过了男性。在购房安家这件事上，女性的话语权已经哈占到了65.2%啊。那么女性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呢，在具体选择房子上，视野开阔的阳台啊、朝阳的大主卧以及采光超大的客厅，成为了女性最在意的部分。 咱们在早几年前呢，就是说夫妻俩买房可能是以男性为主导地位，妻子呢可能只是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或者说把他把精力放在照顾孩子身上。但近几年呢，咱们在现代生活中，购房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男性的专属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占有主动的话语权，甚至高于了男性。其实呢，从现在的开发商对户型、对楼盘的设计来说，它也是偏向于女性的。为什么这么来讲啊？它从住宅的设计啊、功能的布局啊，都在迎合女性的喜好。那比如主人的卧室里可能增加了一个衣帽间跟衣橱，还有飘窗这样的设置，其实都比较能打动女性的这种 这种痛点嘛。所以说咱们有那个有经验的这个卖楼的销售人员啊，看到夫妻俩一块来看房，之前呢可能把精力放在男性身上，那现在转变了，把精力放在重点放在女性身上，讨好这个女主人， 因为女主人是决策者。 是的，是的。 好像男女这个相比的话呢，女性呢好像对于家就更加的这个在意哈。我说的在意是说，对于家里的舒适度啊，房子的这个状况啊，他们就更加的这个在意一些。好像他们就考虑的相对是比较周到，这可能跟这个大概的性格，男女的性格的差别有关。 咱们说男女买房大不同嘛，可能男性呢考虑的这个房子的投资属性，别管他是住还是怎样，他住他也会考虑他投资属性，比如后期会不会升值。那女性呢，可能她对于这个家庭的在这个家庭待的时间也比较长， 是的， 她比较细腻，更在于的是一个居住属性。那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客厅卧室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性啊，儿童房、老人房，包括厨房空间的大小啊，甚至卫生间是否有卫生间有窗户呀，飘窗，我能不能在飘窗上一边喝茶一边看书一边欣赏窗外的景色呀，它比男性要细腻很多。 所以呢，还总的来讲呢，还这个现在还是沿袭那种比如说男主外啊女主内啊。 对， 当然现在很多的女性非常强哈，不仅的家里弄得好，人家在这个外边工作方面也都能担当得起来。 所以说男性就是慢慢退居，把这个决定权就交给女性了。 我觉得主要还是说这个性格所致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在家里待的时间呢可能会更加的多一些哈，所以她就在意厨房的大小啊，客厅的明暗度啊，然后卧室的舒服程度等等，她可能就更加的在意一些啊。 对， 另外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性格有关，比如说买车和买房，可能男性朋友有了钱以后他更愿意买车。 对 啊，他觉得哎呀开着车啊，这操纵感啊，出去给人看特有面子等等的。但是女人如果有钱了以后，你看吧，更多的是买房。 对，因为女性可能她比较注重一个归属感，那归属感她的一个承载可能就是一个房子身上。 是的，是的，有安全感哈。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服务十万居民，保障房中心构筑公租房运营北京模式啊。说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那么加快呢建立多主体的供给、多渠道的保障、租购并举这样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承载中央政策落地的，正是越来越多的北京居民以及新北京人得到了改善居住条件这样的机会。那么2017年，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北京市住建委呢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确定了在公租房自住房扩大申请范围，为新北京人进行试点分配。这是北京首次面向非京籍在京无房家庭配租这样的一个尝试。由此呢，包括快递人员、保洁人员等等在内的大量非京籍在京的务工人员正式进入了公租房、自住房这样的配租行列。 这个无非对于咱们这个新北京人是一个好消息嘛。那仅在去年啊，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就启动了2.6万套公租房的配租入住，然后相较于以往，现在的这个简化的配租流程，也就是说流程更加简单了，大幅提高了选房入住的一个效率。然后也还是去年啊，就是说累计持有保障性项目125个，共计11.7万套这种对于新北京人来说的这种住房，所以说改善了十余万居民的居住条件，所以说这还是一件比较好的事儿。 所以现在为了大家呢住有所居哈，也是各方共同的努力，不仅仅是国家单一的出钱哈， 对， 现在也是由很多的方面大家共同合作来做这个事情。确实现在所谓的公租房啊，大家已经越来越对它熟悉了，但是怎么来申请所谓的公租房，很多人还不是特别的知道。 这个比较简单，您就记住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您先去您居住所在的居委会街道去那儿咨询。第二点呢，您去上网，叫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在网上也可以申请。 实际上呢，先是意向登记哈、 对， 然后是资格审查，然后呢是摇号配租，最后是选房签约， 对， 啊，这么一个大概的过程。当然，这个公租房对于很多非北京籍的人来讲，或者说对于北京人啊买不起商业房的这些人来讲，真的是一个福音。 对，而且现在很多单位都是帮助这些新北京人去做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当然现在的数量还是有限啊，资格的审查呢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咱们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啊。最起码大家看到希望了， 是的， 是吧？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有问有答。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关于房子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互相交流啊。因为确实房子呢，在每一家里边呢，它是一个最大的不动产， 对， 可以说是举全家之力来办这个事情，因此肯定事儿少不了，问题也少不了。那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是一个渠道，今天是一个机会，大家呢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啊。好，那下面咱们就进入呢你问我答的时间。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啊。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了，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那如果大家关于房子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好，咱们先看第一个，有一位犀利哥啊，他说，请问北京每个月缴多少公积金才可以贷款120万？反正据我所知呢，好像120万是一个上限，也就是说，你如果公积金贷款的话，最多就是120万了。 这个问题，这种问题其实还挺多人问的。首先，您要区分您上的是国管公积金还是市管公积金。那市属公积金的贷款需要单身，也就是说您自己个人缴存在每个月870块钱以上。那如果您是已婚的状态呢，个人缴存需要在1380块钱以上，这个是市管公积金。那如果您是国管公积金，贷款额度其实国管公积金是不确定的，它跟您个人的缴存额、账户的余额，它是一个综合的系数去计算，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您可以去这个国管公积金的一个官网上自己去算一算。那咱们在这儿再重申一下，申请公积金贷款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不仅仅您是说必须每个月缴存在这个额度以上，对。这个四个条件都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借款申请人在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账户。第二个，开户一年以上，并且连续缴存12个月以上。也就是说，您比如刚缴存6个月，您是不能公积金贷款的，必须得开户一年以上。对。第三个，目前正在缴存的状态，这个也很重要。您如果中间断缴了，也是不行的。第四点，申请人及其配偶无未还清的公积金及贴息贷款，您如果现在正在贷着公积金贷款，您是不能再贷一次的，必须之前的缴完全的还完了才可以再贷。 好，那有个问题啊，刚才您说公积金的缴存呢有国管的和市管的，是吧？怎么知道自己是国管的还是市管的公积金呢？ 这个 是跟单位有关吧？ 对，跟单位有关。然后一般就是一些 公积金管理中心。 对，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说您去您单位的人事去问一问，然后说咱们缴存的是国管还是市管呀，然后人事就会告诉您的。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如果是市属的公积金贷款需要 到，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个人每个月要缴870以上，已婚的要缴1038以上。 嗯， 当然这个公积金的多少是跟你挣的多少有一定的关联的。 对，跟挣的多少还有这个公司的这个 给你补偿 优厚待遇有关。 嗯，对对对。所以这个呢还是跟你的收入有关的。 是的是的。 嗯，关于这个公积金贷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我原来曾经贷过公积金来买房，但是我已经还清了，那如果再买房的话，还可以以公积金的形式贷款，没问题。 可以，可以贷，前提是满足我刚才说的四个条件。 嗯， 你要是说我之前贷过，然后我现在没有人给我缴存公积金了，那您照样是不能再贷的。 另外，我觉得即便是符合了刚才你说的这个四个条件哈，就证明他能够来公积金贷款。 嗯， 但是具体贷款多少，可能有的时候各个银行也可能公积金中心也不太一样，可能还跟他的信用等等都能挂在一起， 跟您的个人征信， 对， 包括您买房的那个类型， 这个房款的多少， 对，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因人而异啊。 我们说的最多能贷120万是最理想的状态， 是的， 但是据我所知啊，能贷下120万的不是很多。 好的，我们再来看啊。好，那么还有上半段一点点时间，咱们再回答一个四喜朋友的短信啊。他说，请问100万的首付，公积金是120万，求购北城啊，就是教育水平比较好的小区，可以接受开间儿，可以接受大开间儿。 嗯，即使是说贷上120万啊，公积金贷款啊，首付100万，也就是说总价220万这样的房子，其实在四环内是没有的，没有合适的房子。 对对对。 给您两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提高首付，或者是提高您的贷款。第二个建议，把区域放大一点，比如5环、6环。但是像您说的，还要教育水平好一点，我觉得就不要去过分的要求了。那咱们先说总价220万的房子啊。第一，两个区域，第一就是房山的良乡这块儿。首先它位置肯定是稍远了，大家都知道在西南5环到6环之间，但是良乡这块呢，好赖它有一地铁，房山线地铁配套呢，您也不要奢求了，就是一般的配套。那220万的房子在良乡这块，大概能买一个50多平的两室一厅，比如像文辉路社区啊，然后名园北里啊这种小区。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也不是次新房，肯定不是2000年以后的，就是之前的80-90年代的房子。 嗯， 这是第一个区域。第二个区域稍微近点，石景山古城。 嗯， 在虽然不是说像四环那么近吧，但是它挨着西5环边，也是相对来说， 而且有1号线的地铁， 也是相对来说还行的，有1号线地铁。然后您如果在城内或者说地铁1号线地铁周边上班，还挺方便的。配套方面肯定也比良乡要好嘛，大家都知道石景山有一个石景山万达广场，也算是大型的配套了。古城这块大概是190万到190万之间吧，能买一个40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一室一厅或者是两室。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 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是有问有答啊，这个如果大家呢关于房子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发短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咱们首先呢先回答一位这个全是英文写的名字啊，他说这个在河北全款买了房子，现在来北京再贷款买房，算是按第二套房子的政策吗？还是按第一套的政策？ 首先您在河北全款买的房，在北京再买房，肯定是按照首套。 首套。 咱们现在北京首套跟二套的认定是这样的，商贷是认房又认贷，认的就是说北京的房子跟贷款，所以说您在北京第一没房，第二说您之前也没贷过款，肯定是按首套的。 好的，那现在呢还完全没有联网啊，所以您在外地买了多少房子，您只要在北京没有房子，想在北京买房子的话，还是算第一套 的， 啊，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现在目前还是这么规定的啊。另外下面这个问题呢，是以一位叫做石乐志的朋友啊，他发了一个微信，他说我在领结婚证前和老公呢分别各购买了一套房，那目前呢两套房都没有拿到不动产证，分别还在自己的名下，各自呢还还着贷款，说请问现在想换一个大点的房子，这两套房子算是我们共同的财产呢，还是个人的财产？ 首先您这个条件相当不错了，在婚前两个人都有独立的 各自有房， 对，独立的住房。是这样的呀，就是说算个人财产，首先是算个人财产的，但是呢如果您想卖其中的您和您爱人的任意一套房子，不是说您自己想卖就能卖，需要出具一个配偶同意的出售证明。也就是说您在卖房的时候，您的爱人必须得在场知悉这件事儿。 但是这个事情就来了哈。比如说这俩人都是婚前各自啊自己的钱买的房子，而且呢即便是没有还清贷款，人家是各自还着贷款。那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应该说是他们各自的啊，但是结婚了，俩人结婚以后，如果各自谁要卖他自己那套房子，还得征得对方的同意，是吧？ 是的，是的。 现在就是这 样。哦，那这就属于共有产，共有财产了吗？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您跟您爱人婚前的自己付的首付买的房子， 嗯， 婚前的首付算个人的财产。 对， 但是您一旦结了婚，不管是这个贷款是您自己还还是一起还，这个贷款都算共同财产。 哦，因为这个有时候说不太清楚。 是的， 好的。另外像他们这种啊，如果再买房子的话，是怎么算呀？是一套还是几套呢？ 肯定是二，首先肯定是二套了。然后您要说再买的话，肯定先得卖一套才能再买一套。因为咱们现在北京的现行的限购政策是，家庭只能拥有两套住房。您跟您爱人婚前各有一套，两个人组合在一起了，算一个家庭了，有两套住房，必须得卖一套才能再买一套。 即便是卖一套买一套的话，算第二套。第二套它的首付现在是多少？ 首付如果您不是普宅的话，首付60%。 首付是60%。 对。 而且第二套如果是贷款的话，可能没有第一套那么的便利了。 是的，是的。 还那么的合算，是吧？好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怎么都是外国字儿啊？不念了啊。他说这个，请问首付是80万啊，公积金贷款120万，可以在东面或者是交通便利的区域买上二手房吗？希望最好是小两居，求推荐一些社区。 刚才没听清，他是这样，东边 是吧？首付呢80万，公积金120万，那也就是200万啊。可以在东面或者相对比较交通便利的地方买这个二手房吗？ 东边差点事儿，然后建议您去西边，也是一号线沿线，比如古城，然后八角，苹果园这一个地带。它第一有地铁可以直达东边，也比较方便。第二就是说能买着，也能买着您想要那两室，但是对厅的需求您不要那么高，肯定是小厅或者是没厅。 但是我觉得你这推荐肯定不行，因为人家要东边，你给人支到大西边去了。 主要是东边这个， 东边实际上就是什么通州啊，什么这边啊， 很少很少。 这边 关键是他要两室， 两室啊，两室。我估计说可能是格局是两室，但是他不见得要多大啊。 要不您就去那个广播学院那边看看，然后 什么管庄啊， 可能会有，但是很少很少 哈。当然二手房的话呢，其实200万在东边买的话确实是比较紧。 对。 比较紧。您再去看一看啊。另外李梅呢也让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二次啊，再说一遍公积金贷款的四个条件。 公积金贷款再重申一下啊，第一，借款申请人在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账户。这个很好理解，您如果就是说在公司正常上着公积金，就已经建立账户了。第二，开户一年以上并且连续12个月足额缴存。这个也很好理解啊，已经连续缴存了一年了，中间没有断公积金。第三，目前正在缴存状态。第四，申请人及其配偶无未还清的公积金及贴息贷款。 其实这几个条件应该说并不难哈，就有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连续一年交这个公积金。 对。 而且你中间是不能断的。 而且您目前必须在缴存状态。 好的，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还可以发短信过来，看看今天的这个问题还是蛮多的哈。另外呢，刚才问题的那位朋友说，有很多人说今年房价会有小幅的下降，我是该观望一下呢，还是现在就买合适呢？ 主要这看您的需求了。目前来讲，咱们春节刚才咱们说了，3月之前肯定是小幅下降，而且这个小幅确实还是比较小幅的下降，所以说现在的房价跟去年的同一阶段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如果您没有那么着急，可以再等等，因为现在信贷也比较紧张，如果您真的着急，真的是刚需的状态，您就现在就可以买。 对。其实有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高需的状态哈，刚需的状态，其实看见合适的您就可以入手。因为呢说句真心话，现在整个的中国的房地产啊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也比较健康的。 对。 你期待那种大的滑落 我个人认为不会有， 肯定不会有、 因为这种现象国家也不会说让这种现象出现， 是的， 滑很多哈、他只要稍微的放松一点，那马上就要回来、所以呢宏观调控是很厉害的， 对，大涨大跌的情况肯定是不会发生的， 不太可能、 而且现在的市场其实比较健康、而且之前大家都知道去年的现在阶段是卖方市场，可能说我拿着这个钱已经看好房子了，然后卖方一夜之间又给我涨价了或者不卖了，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买方市场，您可能更加有这个溢价空间，可以跟买方讲讲价啊，甚至多看几家，这是都可以的，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多看看， 多去留神看一看， 对，如果真看到自己喜欢的位置好的，而且是说价格也合适，就可以买了。 因为现在整体呢，这个北京的房价呢还是一直在滑落，当然是小幅的滑落哈、所以这个时候基本属于是买方市场了、大家挑的余地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您多去留神，多去看一看，如果真的是特别合适，各方面都非常合适，您就入手吧。因为我估计您呢可能也是基本是刚需或者刚改，也并不是说指着这房子什么赚钱的啊，所以我觉得合适的话您就住下来，住您就入手，管它升还是降的，反正以后可能你也不怎么卖， 而且大升大降也肯定不可能了， 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来，鱼说了，刚才呢没有听清楚，说请问二套购买别墅首付最低是多少？ 首付最低80%， 您说刚才说60%是 那个是非普宅， 非普宅 这位朋友是别墅肯定就是那位是普宅，这位这个朋友是别墅肯定是非普通住宅了，80%，所以首付还是很高的。 所以呢，如果是二套房子的话，一般的房子咱们首付就得60%了。 对 啊，如果您买的是别墅的话，首付要80%、啊。 对，挺高的。 这个一般没点钱的话是支撑不起来的。 对 啊，另外蒙恩说了，请问我是北京的房，我买不起公租房，又不够条件，这该怎么办呢？什么叫买不起公租房？公租房本身就不用买啊，这是公租房啊。你说是那种政策共有产权房买不起吧？ 可能这位朋友第一他是不符合公租房的申请条件，可能第二是共有产权房的条件他可能也是没有达到。 我估计他呀，共有产权房他可能够，但是终究还是这个一两百万是吧，他比周边可能便宜50%，但是他一套房子下来估计也得1-2百万啊，所以呢可能共有产权房够条件买不起，但是公租房呢他可能条件又不太够。所以这个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尴尬的哈。 是这样的呀，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您不太够，是您自己所在这个区不太够还是怎么着？您可以，这是下策啊，就是可以去别的区去考虑一下别的区的二手房，稍微远一点的。 所以呢我不知道是您打错了还是怎么着，刚才您上面反映的是我的房，北京，请问我是北京的房，我买不起公租房又不够条件，这个说的有点把我给说糊涂了。 对，您再明确一下您这个需求。 这个公租房是不用买的啊，这个是租的。李梅说，满二为一与满五为一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少交点税。 就 满五为一，少交点税。对， 另外呢，这位听众朋友问说，请问我提高首付到多少可以在东面通州附近或者是交通便利的地方买上一个小两居的二手房呢？ 总价300-350万左右，您就可以差不多在那个区域买房了。然后首付跟贷款您就自己去调剂。 刚才他发一个短信来，应该说是200万左右。 对 啊，200万左右。那现在就是说涨了100万，300万左右。 对， 其实在东边还是可以买到。 而且我说的这个就是说您符合您那个两室的那样一个状态，就是说开间什么的都不给您推荐了。 对，他也说了不用太大面积啊，40平米左右就可以了，或者是开间也可以。 那就可能够着300万。 然后就差不多。 差不多。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您即便是200多万，你也在网上都去搜一搜看一看，有的时候还真可能捡漏。不过小陈的意思说可能够呛。 而且是这样的，其实一般的购房人啊，他自己想跟实际看，他是其实有很大的出入的。就像我们装修一样，我身边的装修的最终跟自己的预计的价位都多了10万块钱。 但是人家呢就要40平米左右就可以，40平米左右的话，他准备200万的话，您想想得多少钱一平方米了？10多万一平米了。 但是 还买不到吗？但是40平米这种小房居不太好找， 很少， 很少。 而且这位朋友说的是想买，肯定是想买70年产权的。 好的，那今天呢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啊，这个短信真的是非常的多。好，一位叫土猫的朋友说我是北京集体户口啊，想在海淀区购房落户，预计400万，不自住啊，这个希望房子的位置好，容易呢租售，求推荐。 这位朋友首先他是集体户口，那集体户口想在海淀买房落户，而且还是想要一个位置比较好，容易想租的，可能他短期之内可能不自住啊，想租出去。那总价400万的话，像海淀的核心区，我们说核心区域啊，中关村、五道口、世纪城、马甸、万柳这些核心区域，目前400万来说没有选择的机会，所以说这几个地儿您不用考虑了。咱们推荐相对来说，除了这几个核心区以外，相对来说位置比较好、挨着地铁的地儿，首先跟您推荐清河跟马连洼这两个地儿。马连洼挨着16号线，马连洼地铁站到中关村只有5站，所以说它跟中关村还是离着比较近的。到上地西二旗也比较方便，我们都知道上地西二旗是那个海淀北部的一个 IT 的一个集中地嘛，那里边的高新的一些技术那个互联网从业人员也比较多，也比较好租。那清河呢挨着8号线的永泰庄站，到中关村地铁也就10站左右。去上地西二旗呢也比较方便，控制在5公里之内。所以说这是这两个区域的交通。那商业呢，北部有一个最大的大型的商业叫五彩城商场。相对来说也非常的，甚至比中关村，我觉得比中关村的某些商场还要大。它是真的挺合适的，适合玩乐，都不用出那个区域就可以满足。那马连洼这个区域推荐那个蓝园、梅兰竹菊这四个小区，其实就是在一片的几个小区啊，370万能买一个50平米的一室一厅。相对来说也比较好租。清河呢，您可以去那个五彩这个轮胎，这叫沙轮厂小区去看一看，比较老的小区，300来万能买一个60平的房子。像永泰东里啊这种都可以考虑。 好的，咱们来看一看刚才那个蒙恩说哈，说他的这个工资啊，就是超过了公租房的那个条件了，可能是租不了公租房。那这个公租房现在这个工资啊，就或者是这个收入啊，具体的有这方面的要求吗？ 有公租房它每个区的对于这个租房人的工资都不一样。然后还得去居委会去 问一下。 对，每个区都不一样。 我估计看来蒙恩你可能问过了是吧，你这个工资是租不了公租房的。而且刚才呢你也表示呢你的工资相对来讲也不低，那咱们就攒攒钱。 对，攒攒钱。 攒攒钱积累一下，最后呢看看共有产权房有没有可能够一够。就是再加上点贷款也没准就能买一套了。好，另外于说了，说如果现在呢家庭名下没有房，但是以前呢在北京有过贷款和房子，再买的话就算二套，对吗？ 是的，二套，认房又认贷。您只要有贷款的记录，这个贷款指的是买房的贷款啊，商住不算。就是购房的贷款， 购房的记录。 对 啊，不管是买还是卖，有这个记录。 当然买肯定有贷款了，卖肯定没有贷款了。只要有这个记录，不管您贷款还没还清，都算二套，再买都算二套。这就是咱们著名的3-3-3-3-1 认房又认贷。 对， 认房又认贷啊。那如果有这样的特别事例啊，比如说原来我有一套房子，可能是原来单位的或者怎么样，我给它买下来了。然后呢这个房子呢我觉得小，我想换一个房子，然后我把它卖掉。我把这个房子卖掉啊，然后我再买房，我算是什么样，是一套还是二套？二套。 对，二套 也算二套。 对。 因为原来吧，对于北京来讲呢，各种性质的房子特别多，像原来有时候这个单位分的一个宿舍啊，你给他买下来，可能就几万块钱就买下来了、啊。但是，你也算是有一套房子了。你即便把它卖掉，你再买房的话，你依然算二套。 是的，只要是您之前房产证上是您的名字，就算您名下有房产；只要是您之前贷过款，就算您有过房，再买房都算二套。 嗯嗯，好的。另外呢，运随心转他说哈，想问共有产权房和二手房哪个更好？共有产权是五年以后出售啊，这是共有产权五年后出售价是买房时的价格吗？ 是这样的，五年之后出售您要补贴相应的一笔款项，但是说您如果现在能选择的话，我建议您选择二手房，不选择共有产权房，因为共有产权房它相对来说，第一它的申请 就限制 比较严格，第二的话您现在其实是无法预知您后面要发生的事儿的，如果您到时候着急卖房或者是怎样，二手房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对您来说也相当于不能说后顾无忧吧，肯定要比共有产权房来的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经济基础的问题啊。 对。 因为你买共有产权房，它终究是属于政策性的商品房啊，所以呢，你跟国家共有产权，那么钱呢好像也是跟国家半比啊。比如这个区域可能是每平方米是五万，而这个区域的共有产权房可能也就两万五啊，所以呢，相对下来呢可能要便宜一些。但是如果您买正经商品房的二手房，可能就没有这么便宜了。但是小陈说的也对啊，你买二手房的话呢，相对来讲的你比较随心所欲， 对呀、 您 控制性更高一些， 或怎么样就更方便一点。如果你买个共有产权房，一个是您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想卖的话呢，这个是比较麻烦。另外，即便卖的话，你还要把那个当时没交够的那个钱，那个其他的那个产权的那个钱呢，还要补齐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看您的区域了。您如果所在的是像海淀，海淀这种比较热点的区域，您即使有资格买，能不能摇上，能不能买上还是个事儿呢，不要因为等这个共有产权房耽误了自己买房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另外呢，有一位议员朋友他说，夫妻双方能够共同贷款公积金吗？ 可以啊。 可以是吗？ 如果就是说您是一个已婚的状态，您贷款别管某个人贷款都算夫妻共同贷款。 哦。是吗？我估计他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跟我爱人哈，在不同的单位，我在我这个单位呢，公积贷款一下，他在他单位公积贷款， 最多120万，您别管怎么贷，最多120万， 反正两边反正120万， 是的。 好的，所以呢，就是甭管怎么折腾啊，反正最后你们夫妻双方就能贷出120万来。你一个人贷不也就贷了吗？你说干嘛非得要两个人贷呢？ 对呀、 另外呢，刚才那个蒙恩啊，就说这个又租不起，又可能不够条件公租房，然后呢又买不起共有产权房那个，然后他说我不在本区可以买共有产权房吗？ 您现在户口所在地如果是东西城，如果是内城的话，那咱们都知道北京16个区除了东西城之外每个区都有共有产权房。那对于东西城户籍的政策就是说，像昌平或者说以后可能朝阳的地儿会给东西城的人员分配共有产权房。如果您不是东西城户籍的话，去别的区买房这个不是很有可能。比如说您就是昌平户籍，您想在朝阳买房， 我记得原来那个就是自住式商品住房的时候，它有一个优先， 对 啊，比如说你这个条件啊特别优越的话，它会有一个优先的哈、来这个购房。但是这个共有产权房有这个优先组吗？ 有优先组，它是对于什么样的人有优先条件呢？也就是说，第一就是说项目区户籍，昌平的房子对昌平户籍的有优先。第二就是在本区工作的其他户籍无房家庭。 反正你得占一样， 对， 你或者你。比如说我在朝阳来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啊，你或者在朝阳工作， 对， 你或者户口是朝阳的， 是的 啊，所以有这个之一的话呢，都能够优先 对 来去做哈、如果你全没有，我又不在这儿工作，我又没有这儿的户口，我就想要朝阳的房子， 能 申请吗？ 几率很小， 能申请吗？ 能申请 啊，也能申请啊。好，所以这个大家还得要具体的去查一下，有些东西的话呢，这个具体查一下啊。好，咱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的这个短信啊， 另外议员又说了，说双方呢各月每人的缴存700元能够贷120万吗？ 双方各月缴存700万元，首先啊，您是市属的啊，国属的要自己去查。 嗯、 如果每人700万，刚才咱们说了呀， 刚才咱们说是870， 对， 各单身的话870，如果已婚的话得1038呢。 对， 啊，所以您这如果每月呢，每人也就缴存了700元的话，贷120万够呛。 对，够呛。 像他这个如果分两个人夫妻共同去贷的话呢，能贷到120万吗？ 嗯，不一定。 也不一定。 而且是，公积金贷款是这样的，它的那个限制条件比较高，甚至说我可能交的远远超于11038这个数，您都贷不了。 对，它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里边 的。对，综合考虑。嗯， 那像他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这样，就夫妻双方各自在单位贷款，最后加起来的话能够多一点，会有这样的可能吗？ 嗯，不会，不会。 啊，不行。 最多能贷120万。 嗯，哦，我知道，就是能够贷120万啊。如果你要是我一个人贷款的话呢，我可能每个月公积金呢才给我扣这个700块钱左右， 嗯， 那我也贷不了多少，我都明知道贷不了多少。 嗯， 如果夫妻双方各自在单位来贷款的话，最后加起来，当然我知道上限是120万， 嗯， 但是夫妻双方加起来能够多一点啊。贷款 这个，您说夫妻双方就算一个家庭了， 对对， 并不能说增加这个贷款的额度还是怎样。嗯， 哦， 嗯， 是不行是吧？ 对。 啊，行，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议员你再去问一下啊，再去问一下，反正是够呛这个事情啊。好了，那今天的这个楼市好声音咱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 嗯，谢谢周老师。 嗯，非常感谢来自于大苏家的周小晨。 嗯，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天呢是周二，是我们有问有答的时间，没关系，有些问题呢还没有跟大家聊清楚啊。 嗯，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而且每天的只要是楼市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发短信过来啊，咱们有当时的嘉宾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回答。好了，那我是周杰， 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财富大搜索节目。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的笑。